今天的经文呢，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诗篇二十三篇。经文是这样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们很高兴的，今天我们有洪信强牧师在我们当中去证道。他今天要讲的题目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将时间交给洪牧师。 好，弟兄姊妹平安。咁我哋咧又嚟到咧思想神嘅说话。咁啊，我相信咧大家都好似主席咁讲，我哋头先读呢篇嘅诗篇二十三篇咧都系好熟啦，系咪啊？咁好多人咧可能都识得背添啦，啱唔啱啊？咁呢篇嘅诗篇咧，事实上咧系千千万万嘅基督徒咧系好中意嘅吓。咁啊，但系今日咧，我同大家再嚟到温习一下，好唔好啊？因为神嘅说话咧系时时要咩啊？要更新嘅，要嚟到去咧嚟到去再默想嘅特别咧，我睇呢篇诗篇嘅时候咧，又睇到咧真系有更加强嘅深刻嘅印象。呢、这个印象系咩咧？要认识呢一位耶和华系我嘅牧者，系点样嘅一位嘅牧者啊？当我嚟到睇呢篇诗篇嘅时候咧我就会问啦。啊！边个写呢篇嘅诗篇啊？我相信咧，你哋都知啦，知唔知边个啊？知啦，系咪啊？系大卫，冇错啦。大卫写呢篇嘅诗篇咧，系应该咧系真系点讲啊？系最适合噶啦。最适合嘅原因系因为点嘅？因为大卫咧，佢曾经系一个牧人，系咪啊？神呼召佢嘅时候，透过撒母耳咧。叫佢爸爸你叫啲仔嚟，我要高立佢咧，将来成为咧呢一个嘅君王嘅。咁大卫嘅爸爸有咁多个仔叫啊由头叫到落尾，叫到最尾佢你咩啦？仲有一个就系喺出边牧羊嘅咁最尾嗰、那个通常都系咧俾人睇唔起噶嘛但系咧神就睇中佢而最尾嗰个牧羊咧就系咧。大卫啦，大卫佢牧羊嘅时候咧，好深嘅体会到咧，好多羊嘅佢嘅需要，所以你读呢篇嘅诗篇嘅时候咧，你都唔难发现系乜嘢，佢对羊嗰个嘅需要咧系好透彻，同埋咧系知道咧牧羊人咧系应该点样照顾咧呢啲嘅羊嘅，系咪啊？咁我又谂下呢篇嘅诗篇其实。你读嘅时候咧，佢唔系教我哋点样牧羊，唔系、哦，因为点解？佢写呢篇诗篇嘅时候咧，反而自己咧就当着嗰只，当睇到自己系嗰只羊即系话咩意思啊？今日我系牧羊嘅但系咧边个牧羊我咧原来咧佢就话系神啊，知唔知啊？呢篇诗篇咧宝贵就喺呢度啦，因为点解啊？佢介绍紧嘅系呢一位。耶和华是他的牧者，原来是以色列的神，他自己经历过神他自己的牧养看顾然后他就告诉百姓，他不单止看顾我，也都看顾以色列的百姓。如果你看到诗篇当中有一些诗篇都是讲紧耶和华是牧者的，好像诗篇二十八篇呢，他在第八节说，耶和华是他子民的力量，又是他受高者得救的保障，求你拯救你的子民，赐福给你的产业，牧养他们，怀抱他们，直到永远。看不看到这里呢就告诉我们他呢认定耶和华呢就是牧养他们。这点很重要，因为呢整篇诗篇呢他就要人去认识这一位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当我们要看其他的诗篇的时候，也都有其他的诗篇是介绍的。 啊，大卫佢所讲嘅唔系净系佢自己话，譬如好似亚撒咧，亚撒嘅诗啊，咁佢亦都系介绍神咧系牧人。一方面咧，佢肯定大卫咧就系咧以色列嘅牧人，因为咧第70节话佢拣选咗自己嘅仆人大卫，把他们从羊圈中召出嚟啊，他领出。他来咧就使他不再跟那些牧羊，佢要牧养他的子民雅各和他的产业以色列。嗱，所以咧大卫原来咧系乜嘢啊？被真系召为咧个牧人去牧养以色列人。咁啊，而圣经又话咧，大卫咧系几好喎，因为佢以正直嘅心牧养他们，灵巧地引导他们啊。所以你读大卫咧啊，咁啊读佢嘅诗嘅时候咧，你就知道咧大卫好用心咁嚟对写。點樣嚟對牧養佢嘅群羊？咁但係亞撒嘅詩咧，佢介紹呢一位嘅牧人咧，係最好清楚嘅，因為喺詩篇第80篇話以色列的牧者啊，佢特別咧俾一個好清楚嘅名銜啊，俾神就係以色列嘅牧者。佢話佢帶領約瑟，好像帶領羊群的，求你留心聽，坐在基路柏上的啊，求你顯出榮光。咁啊，坐在基路柏上面嘅，梗系神啦，系咪啊？咁所以咧，以色列嘅牧者其实就系神，系牧者。咁啊，但系当我再谂嘅时候，系咪大卫同埋亚撒先至认识耶和华系牧者咧？原来唔系嘅，因为点解？好早咧，早到咩？创世纪嘅时候咧，雅各咧已经介绍神咧系牧人嘅，或者牧者嘅。雅各即系以色列啦，后来改咗名。你睇下第48章第15节，他以色列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祖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你睇唔睇到啊？当雅各佢为约瑟嘅两个仔祝福嘅时候咧，佢用到乜嘢嘅名衔？嘅神咧，咁嚟到祝福佢哋咧，佢系一生牧养佢，直到今日嘅神。哇！呢几个字咧就好宝贵啦，因为佢体会到呢位神咧，其实系一生牧养佢嘅。佢嘅经历都系好惨，因为佢同法老讲咧，佢话我一生嘅年日咧又苦又短喎。你嘅年日系咪又苦又短啊？咁当然唔系啦，你住喺 Florida 啊，咁啊应该都几好嘅，系咪啊？OK，但系只得人道咧。我哋睇到雅各嘅人生咧咁苦咁短咧，佢话有乜嘢啊？神去牧养佢，呢点好紧要啊，使佢能够最终咧系能够见翻约瑟，佢都谂住死噶啦，呢、这个仔冇啦冇啦，系咪？咁但系咧，点不知咧见翻佢所以佢一个好深嘅感恩，系一路数算佢人生嘅时候咧，佢话佢系一生牧养佢嘅。咁當然啦，如果你真係諗雅各嘅人生咧，再睇下神點樣照顧佢，真係好精彩嘅，係咪啊？有時間嚟再睇下創世記啦，咁但係當你再睇聖經嘅時候咧，唔單止係呢一個雅各介紹神係牧人，大衛詩篇介紹神係牧人，原來先知咧亦都介紹係神係牧人喎。咁呢啲咧，全部咧同呢篇詩篇有關嘅，即係詩篇23篇有關嘅。以賽亞書40章第10節，佢話主耶和華必像大能者臨到，佢就預言到咧神咧將會降臨而且咧將會咧嚟到賞善罰惡跟住咧聖經第11節話咩？他必像牧人牧養自己的羊群，用磅臂聚集羊羔抱在懷中。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睇唔睇到啊？原来以赛亚先知咧，当时系安慰紧嗰啲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咧，即系其他嘅国家欺负啊嘛，咁神咧，即系话俾佢哋听，点解你俾人欺负啊？当然佢哋有罪啦，但系咧，神又话唔怕，我都系要牧养你哋嘅，但系咧，我将来咧就会咁样牧养你噶啦，咁所以佢话咧。佢好似大能者咁啊臨到咯喎！呢個係先知，原來預言緊咧有一個牧人佢將出現，就係主耶和華佢自己啦。咁啊唔單止以賽係咁講嘅，以西結書咧34章啊更加清楚啦。讀親34章咧都係好受感動嘅，因為咧呢一位嘅耶和華牧者咧 佢系点样嚟去看顾佢嘅百姓呢？譬如好似第11节，佢话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必亲自寻找佢嘅羊亲自嘅嚟到将佢哋寻见哇！咁你话系咪好感动啊？神咧唔系揾替身喎，佢话我要亲自去揾佢哋咁然之后咧，佢话咧牧人在羊群中四散嘅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神咧点样啊？佢话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咁所以你会睇到咧呢位耶和华神咧系原来咧几咁着紧啊，即系好着紧咧揾翻呢啲迷羊嘅甚至咧圣经话俾我听，佢系喺万民中要召佢哋出嚟甚至咧即系嚟到喺各国当中都要去归回翻以色列人嘅故土，就系迦南地啦。咁所以呢个咧对以色列人咧一个好清楚嘅安慰，同埋咧，因为我哋睇以西结书嘅时候咧，以西结话俾我听乜嘢？以色列人嗰阵时已经亡国噶咯，被巴比伦掳咗去噶咯，好凄凉啊，系咪啊？好似咧冇晒盼望咁啊！但系神咧就话唔系，我将会牧养佢哋，寻找佢哋，跟住咧喺第15节就话主耶和华说，我哋一齐读啊！佢话乜嘢啊？我必亲自作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咁一路讲到咧，佢点样嚟对医治寻找有病嘅看顾跟住咧就嚟对真系嚟对即系领佢哋翻去呢个羊圈里边所以当我读呢啲诗篇嘅时候我就谂下，咦，原来先知已经预言到咧，有一位嘅牧者，佢系神佢自己要牧养佢嘅羊。好啦，当我哋睇翻嚟大卫嘅诗嘅时候，你就明白佢嘅重点系讲咩啊？耶和华系我嘅牧者。今日当我哋读圣经嘅时候咧，我成日话咧，我哋读旧约，我哋同样都可以应用嘅。因为点解咧？耶和华系我嘅牧者嘅时候，我就问啦：耶和华咁系唔系你嘅牧者系咪啊？咁我哋个个都识答嘅，我相信你哋一定识答嘅，系咪啊？但如果我再问落去，咦，唔系喎，又话呢个系旧约嘅，系咪啊？旧约又话系我牧者，咁同我有咩关系所以你有时读圣经嘅时候咧，就唔好停留喺呢度咯，因为有人问你噶嘛，以色列人嘅牧者，咁啊真系耶和华神啦，咁但系同我有咩关系咁我会问呢个问题系咩知唔知系咩？就系新约嘅耶和华牧者喺边度呢个就系关键啦。新约嘅耶和华牧者喺边度咁如果你识得问呢一句嘅时候咧，咁你就唔难揾到答案啦。因为点解因为头先你啲诗歌主席咧佢都有讲到嘅，系咪读经嗰阵时候，亦都更加即系话俾我哋听咧。耶和华我牧者，约翰福音嗰度咧讲到啦。不过咧，我哋去睇翻呢个牧者，原来咧就系新约牧者呢个预言嚟嘅。因为头先我睇以西结书嘅时候咧，佢读到呢一个预言到一个牧者出现嘅时候咧，喺34章23节咧提特别提到一个人喎。呢个人就系咩咧？大卫23节话：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他必牧养他们，作他们的牧人。睇唔睇到原来咧，神咧系特别乜嘢要兴起佢嘅仆人大卫嚟到牧养以色列百姓嘅将来，系咪？但系困难就喺呢度啦。我想问下大家，以西结书写成嘅时候或者写嘅时候咧，大卫仲喺唔喺度大卫仲喺咪度啊？大卫唔喺度噶啦，因为点解？以色列国已经亡国咯，即系死咗噶啦。大卫系咪啊？咁啊奇怪啦。咁点解以西结佢话我要兴起一个牧羊人，就系我嘅仆人大卫咧？困难就喺呢度咯。所以读圣经系要深入少少咯。甚至咧，圣经话俾我听咩啊？我耶和华必作他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作王。咦，原来咧神要再兴起一个大卫，呢个大卫咧， 要作王嘅，再吓啊咁嘅时候，咁呢个就唔系讲翻历史嘅大卫死咗嗰、那个，即系话预言咧，将来有一个咧大卫佢坐喺神嘅宝座嗰度。啊，如果你咁谂圣经，你就容易通啲啦。因为点解啊？因为喺圣经里边咧，新约真系应验咗咧呢个大卫嘅后裔。咁其实亦都系指大卫，因为新约嘅时候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的家谱，这个就是将整个旧约这个转机转到新约的一节很重要的圣经。因为神要预言这个大卫是一个牧者，还有他是王的时候，原来就应验在耶稣的身上。你这样读圣经，那你就通一点，知不知道？如果不是就拗下头了。啊，点解无端端提到大卫嘅后裔呢？因为呢个系预言嚟噶嘛，啊，咁而呢一个新约嘅预言当中咧，我哋可以从马太福音更加可以清楚睇到嘛。因为点解？因为咧，当呢个耶稣降生嘅时候咧，就嚟圣诞节咯，系咪啊？咁啊，我哋知道咧喺新约嘅时候咧，咁啊有一班嘅所谓博士咧就睇到一粒星啊嘛，系咪？我哋要揾呢粒星。点解啊？因为呢粒星咧就系基督，即系话救主就系咧尼赛亚啊，咁所以咧佢就去到咩啊？去到犹太地咯吓，咁啊唔知道点揾啦，咁啊梗系周围问人啦，问下嘅时候咧就传到去希律嘅耳边哦，希律就系当时候咧佢哋嘅即系王啊嘛，啊分封王啊嘛，管理紧呢个由以色列地嘅吓。咁呢个希列咧，希律咧就好识问啦，佢召集晒所有嘅祭司。所有嘅经学家即系文士啦，就问啦，佢话：咦，基督应该生喺边度啊？即系话呢位救主啊，应该喺边度生啊？嗱，呢啲嘅文士同埋呢一个嘅祭司点答啊？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五节，佢话：他们回答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在经上这样说：犹大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的首领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必有一位领袖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的子民以色列。看到没有啊？所以当我们看到旧约的预言这个的牧者的时候，原来在新约的应验里面呢，就是这位基督要降生在伯利恒的。因为他说要牧养我的子民，甚至他就是那位什么新约的牧者。因为呢，我哋時間關係啦，冇咁多時間再再去講啦。但係咧，你睇翻耶穌基督之後嗰啲嘅門徒啊，啊，佢介紹大衛嘅時候咧，佢好特別介紹嘅。啊，第二章第廿九節，佢弟兄們，關於祖先大衛的事，我不妨咧坦白咁嚟到話俾你聽。啊，點樣坦白話俾你聽啊？佢話咧，他死了。埋葬了，直到今日，他的坟墓还在。啊，咁你就明白啦。所以圣经所讲嗰个大卫就唔系旧约当中死咗个大卫。然之后第三十节佢话他是先知，既然知道神向他起过誓，就要从他的后裔当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然之后咧，啊，咁啊彼得。再讲清楚啲，又预先看见这事，就讲论基督的复活，说他不会被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位耶稣，神已经使他复活了，我们都是这事的见证人。嗱，呢一啲咧就真系要慢慢再解释噶啦。不过咧，简单嚟讲，原来咧使徒彼得咧，佢都好认识啦，认识乜嘢？先知。讲的大卫原来就是耶稣基督，而呢大卫他本身呢，他说他亦都是一个先知。你这样读诗篇的时候呢，你就明白多些诗篇二十三篇了。因为为什么大卫既然是先知的时候，所以诗篇二十三篇就不只是介绍他所相信跟从的这位耶和华牧者，他乃是说什么预言到呢位耶和华牧者将来是怎样来出现啦？啊，咁而彼得咧就话佢已经是出现咗啦，就系乜嘢啊？ 就係呢位耶穌，明唔明白啊？啊，牧師咧就用咁詳細嘅解釋咧，係好希望大家咧係深入少少去讀神嘅説話嘅，因為點解？三一神嘅第二位耶穌基督就係被差到世界嘅耶和華牧者，因為點解？因為剛才我們所讀，無論是詩篇也好，以西結書也好，耶和華牧者是要差一位牧，耶和華要差一個牧者來到嘛。咁而呢位牧者又系耶和华，咁就搞唔清楚啦。咁即系话，好似有两个耶和华咁样，系咪啊？咁当然，我哋读圣经嘅时候咧，原来系因为我哋所信嘅神咧系三而一嘅神，即系话咧，圣父系神，圣子系神，圣灵系神，明唔明啊？咁所以耶和华佢要差主耶和华牧者嚟到呢个世界，咁呢个肯定就话俾我哋听系咩？一定系耶稣基督啦。啊，因为只有耶稣基督咧系咩啊？佢系神，同埋咧佢就系咩啊？牧羊人啊！所以今日当我哋话要睇诗篇二十三篇嘅时候咧，我哋要从一个角度去睇嘅，就系咧佢预言紧同埋介绍紧嘅系耶稣基督。啊，呢个咧系关键，呢个亦都系重点。读呢篇诗篇嘅时候咧，我哋唔好咧捉到鹿咧都唔识得脱角，就成日都系。用呢篇嘅诗篇，净系安慰自己。啊，耶和华点样好啊？啊，佢点样系我的牧者啊？咁当然呢啲系啱嘅。啊，你有失意啊，你有唔开心啊，你有即系面对好多困难啊，甚至要面对死亡啊、恐惧啊。你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呢篇三诗篇系啱嘅。啊，但系更重要嘅就系、是，我哋唔系净系要求寻求呢啲得安慰啊，乃系话咧睇翻。呢位耶和华牧者原来就系耶稣基督啊，所以我哋嘅焦点咧应该喺耶稣基督嗰度啊，因为点解？耶稣基督佢亲自嚟到呢个世界嘅时候咧，佢就介绍自己啦。约福音第十章第十一节，头先咧我哋都读过啦，主席系咪啊？佢话咩啊？我是耶和华，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跟住咧第十四节。耶稣又话：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啊，咁样嘅时候咧，嗱，你读呢篇诗篇咧就唔同噶咯。因为点解？因为耶稣基督佢就系呢个好牧人，好牧人到咗咩地步啊？彼得前书话俾我哋听，他主耶稣在木头喺呢个木头上高亲身担当咗我哋嘅罪，然之后咧因佢嘅受嘅鞭伤，你就得医治。然之后咧，彼得话咩？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但现在咧已经回到你们灵魂的牧人和监督那里了。咁即系咩意思啊？即系话今日我哋要相信跟随嘅耶和华牧者就系耶稣基督啦，因为佢将我哋嘅灵魂咧去拯救过嚟啊，使我哋咧嘅罪得着赦免，使我哋被称为义啊，同埋咧带领我哋走人生嘅道路。咁样样，咁你咪清楚诗篇二十三篇点样嚟到读咯？因为呢位嘅牧者耶稣基督，佢要牧养我哋，一路牧养牧养到乜嘢？到永远啊！因为点解？当我哋睇启示录嘅时候咧，圣经话俾我哋听点啊？将来我哋所有人啊，去到神嘅面前嘅时候咧，啊，去到呢一位耶稣基督嘅宝座面前咧，圣经点讲啊？启示录第七章嘅第十七节，我哋一齐读好唔好啊？啊，一齐到咯，啊，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睇唔睇到啊？哇，原来咧，耶稣基督系我哋嘅牧者嘅时候，佢要牧养我哋点啊？到永远啊，将来喺天上嘅时候，佢都牧养我哋。哇，咁你读呢篇诗篇系咪觉得好宝贵啊？啊，好啦，咁我问啦，耶稣基督正系诗篇所形容嘅牧者嘅时候，我哋系咪应该要透过呢篇诗篇去认识我哋嘅牧者耶稣基督啊？系咪啊？咁啊系噶咯吓，所以呢篇诗篇咧嘅焦点咧，我再讲系耶稣基督噶咯啊。咁当然啦，读呢篇诗篇嘅时候咧，我哋睇咧就系表面上高就系耶和华系我嘅牧者，系咪啊 ？OK。但系咧，我哋读深入一啲嘅时候咧，啊，原来咧 我哋就系睇翻耶稣基督嘅完全应验咗诗篇所形容嘅呢个牧者。头先我哋睇话，哇，原来耶和华系我哋嘅牧者嘅时候咧，呢个牧者喺呢篇诗篇里边咧提到多方面咧佢喺我哋身上嘅工作。因为点解？因为你睇呢篇诗篇嘅时候咧，你从第二节开始一路读到尾咧，都系睇到咧耶和华系我牧者，系点样牧养佢嘅百姓嘅。譬如咧，佢话他使我得满足，他使我得安息，他拯救我哋嘅生命，他带领我们走义路，他与我们同在，他使我们得胜敌人，他赐福与我们，他使我们永远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嗱，每一点咧，如果你仔细读咧，就不得了啊！因为点解？因为耶稣基督系完全应验咗诗篇二十三篇所形容嘅牧者。你咁样读咧就唔同味道啦，因为点解？嗱，我哋走马看花啦，因为点解？咁多点点讲啊，牧师系咪啊？咁啊，我哋成日话咧，去到花园当中，如果冇时间咧，就走马看花噶啦，啱唔啱啊？但系都好靓啊，好靓啦，系咪啊？今日我就话俾你听，我哋嘅主耶稣基督佢点样完全，点样美丽，点样丰盛，点样好啊？以致到我哋真系深入多少少少，透过呢篇嘅诗篇去认识佢，系咪啊？啊，当然呢啲可能已经系听过，好似喺有啲道里边都提过嘅。不过咧，呢度咧好集中去讲介绍耶稣基督啦。因为点解？呢度话耶和华系我牧者，佢话他使我得满足。咁啊，从第二节开始咯。第二节点讲啊？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啊嘛，我哋大家都识背啦，系咪啊？你话咦？咁即系咩意思啊？咁好多时候我哋读嘅时候啊，即系有草食啦，系咪啊？已经躺卧喺青草地上，羊点样即系生存噶？咁啊，梗系食青草啦，系咪啊？你哋有冇养过羊啊？我好少人养过羊啦，系咪啊？白兔仔有冇养过啊？都有啦，系咪啊？咁啊，都会食草噶，系咪啊？但系当我读呢篇诗篇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唔系喎，呢篇嘅重点唔系话咧，神俾啲青草啲羊喎。重点系咩？躺卧啊！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躺卧即系瞓噶，瞓低啦，啱唔啱啊？我想问大家，乜嘢时候啲羊会瞓低嘅？即系唔系死咗咁嘅意思啊？咩时候佢哋会喺度好舒服咁样瞓喺度啊？食饱咗咯，食饱咗，唉，摊下摊下腰先系咪？我哋成日话，系咪啊？而家你食饱午饭，有冇瞓一阵啊？瞓一阵系养生之道嚟嘅咁所以咧，恰一恰都好噶。咁但系呢篇诗篇嘅时候咧，佢话俾我哋听乜嘢啊？呢啲嘅羊啊，佢就系好舒服、好满足啦，所以佢就瞓咗喺度啦。好啦，我问你哋啦，如果你咁样思想耶稣基督嘅时候咧，咁我想问大家。耶稣使冇有冇使我哋成为满足啊？有冇啊？所以读呢篇诗篇咧，个焦点系耶稣咯。第一个焦点就系耶稣成为我哋牧者嘅时候咧，佢使我哋得满足。你当然你默想圣经嘅时候，你唔好停留喺呢度啦。牧师就冇办法好详细咁讲噶啦。咁但系咧，就俾啲重点你哋你话圣经有冇咁讲啊？有，因为约翰福音第六章第35节请听我读啦，好嘛？佢话咧，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或者系生命嘅食物。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咁我问下大家啦，哇！耶稣俾我哋嘅，使我哋咩？完全嘅饱足喎，咁当然咧，耶稣讲紧嘅唔系物质嘅食物，系咪啊？好多人信耶稣咧，搞错咗啊！信耶稣有饭食啊，信耶稣咧，有工做啊，信耶稣咧就唔使忧柴唔忧米啦。咁你就搞错吓，耶稣讲紧嘅唔系物质嘅生命，系一个属灵嘅生命。呢、这个属灵嘅生命，佢话我能够使你不饿不渴。我相信信咗耶稣嘅人咧，都应该明白呢一点啦。因为有例子嘅，个例子咧就系、是。约翰福音第四章有个撒玛利亚妇人嚟打水，记唔记得啊？佢打水嘅时候咧，耶稣就碰见佢咧，就话俾佢听啊，我就系咧赐活水嘅。因为点解咧？耶稣咧就讲嘅，佢话凡喝这水的，还要再喝。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 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乜嘢？永生，睇唔睇到啊？啊，所以咧，当耶稣咁讲嘅时候，呢个撒玛利亚妇人就哇，我真系好想饮啊！你俾我啦，系咪啊？咁一路讲讲到最后咧，就系咩啊？耶稣基督就系嗰个活水嘅泉源，能够满足人嘅生命。今日当我哋信耶稣嘅时候，我问啦，耶稣基督有冇满足你嘅生命啊？有冇啊？啊，因为读诗篇嘅时候好有味道啦，因为73篇第25节佢点讲啊？佢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虽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啊，如果你咁去睇诗篇嘅时候呢，咁你就明白耶稣真系应验咗啦。因为点解？除咗耶稣之外，我哋冇边一个系成为我哋嘅福分，直到永远。睇唔睇到啊？哦，所以今日边一个成为你嘅满足啊？你要谂嘅系耶稣基督啦，系咪啊？啊，咁仲有呢？第二样嘢，佢话咩？他使我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咁即系咩意思啊？读诗篇23篇，耶和华我牧者就话佢使我得安息啊嘛。可安歇喺呢个水边嘅时候，即系话咧好舒服，可以咧即系无忧无虑，心灵轻省，咁先至叫做安息啊嘛，系咪啊？啊，所以今日当我哋嚟去睇呢篇诗篇嘅时候，我哋再谂下，咦，边一个能够使我安歇呢？即系话咧系真系无忧无虑嘅，边个使我能够得着平安呢？边个使我能够心里边能够轻省嘅咧？咁你一读头先，我咪讲俾你听，佢位就系咩？耶稣基督咯。你知唔知啊？嗰啲羊咧唔轻易瞓落嚟嘅，即系唔轻易咧好安舒咁瞓落嚟嘅。除咗食饱咗之外，啊，因为原来仲有4个条件咧，啊，即系包括咗肚饿啦，啊，佢就会瞓低嘅，啊。有一本書咧，我讀過，好有意思啊！如果你有興趣，睇下佢嚇。啊，《Shepherd Looks at Psalm 23》，即係話有一個牧羊嘅人咧，佢真係牧羊喎。佢用佢牧羊嘅經驗咧去睇詩篇23篇，就係 Philip Keller 啦。佢寫咗呢本書，好薄薄地嘅啊，但係咧裏邊咧就係每一節嘅聖經，佢就應對翻佢牧養羊嘅時候咧，去睇翻詩篇呢節嘅意思啊。咁啊，當然讀到呢度嘅時候，佢睇我咩啊？安歇喺青草，安歇喺呢個水邊嘅時候咧，可安歇嘅水邊嘅時候咧，佢就諗到，咦，啲羊咧係真係有4个条件先會好安歇嘅，即係好安舒嘅。第一，冇咗恐懼，即係冇咗敵人啦，啊，冇咗啲豺狼獅子啊，冇咗一啲嘅即係所謂咧好惡劣嘅環境啦，係咪啊？咁啊，另外咧就係冇咗同伴嘅壓力啦。啊，咁咩意思啊？因為當時咧，嗰啲去睇牧羊嗰啲羊嘅時候咧，有時候啲羊咧有啲乖啲嘅，有啲曳啲嘅。啊，曳啲嘅羊咧好曳嘅喎，你知唔知啊？啊，佢係飲水，飲完水之後咧，就係咧點啊？用只腳咧攪濁晒啲水。咁啊，另外一隻羊飲唔飲得啊？如果唔飲得嘅咯，又要等佢清澈翻先可以飲喎。咁所以點解佢話啊？如果啲羊有可安歇嘅水邊咧？即系话咧，冇混浊嘅水喺度啦，啊，令佢心里边不安啦，啊，咁亦都冇昆虫嘅滋扰，啊，因为知道咧，牧养羊咧，好多啲昆虫啊、乌蝇啊、蚊啊、虱啊啲啊，咁你睇喺野地嘅羊咧，通常都系有呢啲困扰嘅，系咪啊？啊，咁当然咧，最惊就系饥饿啫，冇靓草食啊嘛。但系头先第一点，呢、这个耶和华已经俾咗青草靓草佢哋食啦嘛，系嘛？哇！原來要4样嘢滿足晒啦，就可以瞓得低，好舒服啦。啊，咁我就諗啊，耶穌基督會唔會有同樣使我哋乜嘢？唔需要驚，然後咧真係有佢嘅陪伴，啊，然後咧就唔需要再乜嘢飢餓啦，會唔會啊？耶穌基督唔單止使我哋得滿足，佢真係得使我哋得安息嘅。因為點解啊？馬太福音第11章28至29节咧就好清楚。讲啦，我哋都即系识得背啦，系咪啊？啊，凡劳苦担重担嘅人，耶稣话咩啊？可以到佢嗰度，佢就使你得安息。嗱，你好清楚讲啦，啊，然之后话俾佢嘅门徒听，你哋要负我轭， 向我学习，我就使你心灵里边得安息啦。一而再嘅讲，靠住耶稣就系得安息。所以今日我哋嘅担子重唔重啊？可能好重啊，系咪啊？人生要面对咁多嘢。头先有弟兄话啊，我屋企人中晒招咯，咁我爸爸仲未好翻晒，有时都会有重担啊，系咪啊？咁啊点啊？有冇嚟到耶稣面前交托啊？呢个好紧要啊，系咪啊？交托得落，咁你就有安息噶啦，因为呢位耶稣咧，佢俾平安我哋啊。约翰福音14章，佢点讲？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把自己嘅平安赐给你们，我给你们嘅唔像世界所俾嘅，你们心里不要难过，也不要恐惧。咁如果要去谂圣经嘅，仲有好多嘅喺约翰福音十六章第33节，耶稣话乜嘢？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系要使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或者患难，但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世界。所以咧，头先有弟兄话：，我中晒招咯。咁但系咧，你有冇平安啊？有平安啊？系咪啊？我再问下你爸爸有冇平安啊？如果你爸爸冇咧，可能佢真系需要耶稣，你就快啲话俾佢听，我同你祈祷喎，为佢祈祷，等佢知道咧，耶稣赐平安喎。所以你读呢篇诗篇嘅时候咧，系咪好精彩啊？第二点咯，第三点话咩？他使我嘅灵魂苏醒。咁呢个诗篇23点讲嘛，咁即系话咩？即系话呢位耶和华咧嘅牧者系能够拯救我哋嘅生命，因为我哋读呢篇诗篇嘅时候咧，我哋就知道大卫咧，佢经历过咧喺生命嘅危险嘅当中，那神咧救翻佢，佢俾扫罗追杀嘅时候咧，神点样保护佢？咁咧，佢喺呢个灵性低落嘅时候咧，神咧挽回佢，使到迷羊咧回转。甚至好所谓情绪低落嘅时候咧，神咧使佢重新嘅得力。呢啲咧，你读翻历史啦，我只系好浓缩咁讲，俾啲鸡精大家食系嘛。好啦，我问下大家啦，咁耶稣基督有冇拯救我哋嘅生命啊？因为读呢篇诗篇嘅时候，个焦点就系咩？睇耶稣基督噶嘛，唔系睇乜嘢啊？唔好搞错啊！佢有冇拯救你同我嘅生命啊？有喎、啊，系咪啊？因为路加福音第19章，当佢见到撒该嘅时候咧，佢话你快啲落嚟，我要住喺你屋企。跟住咧佢话今日救恩到了这家。然之后咧话撒该亦都系亚伯拉罕嘅子孙。因为咧人子来是要咩啊？寻找拯救失丧嘅人。咁呢个咪好清楚讲啦，系咪啊？咁如果你再读其他圣经嘅时候咧，我哋都有好多圣经咧，神点样拯救我哋嘅生命？俾我哋有更新嘅生命啊，使我哋复苏过嚟啊！因为佢咧嚟到就系使人得生命，并且得啲乜嘢更丰盛啊！咁呢啲咧真系慢慢默想啦啊！耶稣基督嚟到呢个世界就要话俾人听，你嚟啦，你嚟我度，我就要你咧你要饮我嘅江河活水啊！呢、这个江河活水咧就要从甚至咧喺里边流出嚟，使你嘅生命咧系能够好丰盛啊！咁所以你读呢篇诗篇嘅时候咧，咁你就多啲明白啦啊！圣经更加讲乜嘢啊？有人在基督耶稣里，佢就系新造嘅人，旧事已过，都变成乜嘢新嘅了啊！如果睇福音嗰啲图画，我耐唔耐有时我都出现嘅，系咪啊？你有冇好似呢个人咁开心啊？你有冇啊？你觉唔觉得你咧即系可以咧点样啊？是被神去更新了你的生命，好像拯救了你的生命之后呢，你又可以更新呢。第四点，他说他为他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即是说他带我们走一条呢很正确的路，是真理的路，义就是真理嘛，是不是？好啦，那我看回圣经里面，事实上我们呢想深入一点的时候，就想想是啊，为什么大卫这么说啊？佢因为佢牧养羊群嘅时候咧，佢知道羊咧就要走啱嘅路嘅。羊咧最大嘅问题就系近视啊，你知唔知啊？佢哋唔知点走啊，好容易咧走歪，好容易咧偏离正道，好容易咧迷失咗啊！所以咧有迷羊嘅故事啊嘛，系咪？咁啊，所以更需要嘅系咩？一个牧羊人咧引路啦，咁羊咧就唔会走错啦啊，因为牧羊嘅人一定会引佢走正确嘅路啊嘛，系咪啊嘛 ？OK。好啦，我问你啦，咁耶稣基督有冇引我哋走义路啊？ 有冇啊？有咯，啊睇翻耶稣，耶稣系引我哋走义路，因为点解？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一齐读好唔好啊？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乜嘢啊？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必定不在黑暗里走，佢要得着生命的光。啊，呢、这个咧就清楚不过啦。因为点解啊？不在黑暗里边走，即系话咧走啱啦，走喺正路里边啦，就唔喺黑暗里边啦，唔见得光嗰啲啦，啊，系走义路啦，啱唔啱啊？啊，因为罗马书话俾我哋听，我信咗耶稣之后咧，从罪里边得着释放，就做咗义嘅奴仆，即系话咧，我哋今日咧知道应该走点样走正嘅路，点样按真理吓。咁、因为咧，我哋被神拯救咗之后咧，神就俾我哋一个新嘅生命。呢、这个新嘅生命咧就唔中意犯罪，系咪啊？你有时软弱跌倒，你都知道，哎呀，真系唔应该系咁啊！咁你就即刻咧就认罪悔改，系咪啊？咁、这个就系我哋有一个义嘅生命啊嘛。啊，所以耶稣基督确实真系引我哋走义路嘅、哦。啊，甚至要走到咩啊？走到去神嗰度完全嘅成圣啦，系咪啊？好啦，第五点佢又话：我虽然行过死荫嘅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嘅杖、你嘅竿都安慰我。咁即系简单嚟讲，就系、是、耶和华系我嘅牧者。大卫话佢因为与我同在咯，啊喺人生嘅经历里边咧，会有死荫嘅幽谷。就好似啲羊咧，行到呢啲好阴暗嘅地方，佢哋好惊噶吓，走乱啊，或者系咧，即系好不宁咁嚟到即系周围鼠啊但系咧，啲牧羊人喺佢侧边，唔使惊，我同你喺埋一齐啊。牧羊人咧揸住两支嘢，好紧要嘅，一支系杖，一支系竿咁啊，杖同埋竿咧，就我哋唔去仔细解释啦即系都系看顾羊群嘅咁啊，最紧要就系咩啊？我哋睇到。哇！原來咧羊咧有牧羊嘅人喺同在嘅時候咧，就唔使驚啦，就唔會孤單啦，仲係有保障啦，同埋咧有保守啦，睇唔睇到啊？咁你睇呢篇詩篇嘅時候，咁咪睇到咁個呢個牧者嘅寶貴咯，係咪啊？咁但係我再話呢篇詩篇係講緊乜嘢啊？講緊耶穌基督噶嘛所以第五樣嘢係乜嘢啊？因為耶穌基督有冇與我哋同在啊？有冇啊？有喎、哦，咁啊何以见得啊？因为我再问落去啊嘛。啊，你知唔知啊？凡系信咗耶稣嘅人，耶稣点讲啊？六章约翰福音六章37节，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一齐读我点啊？总不丢弃他所以咧，你以后唔准讲呢一句、哦。神抌低我啦！你有冇讲过呢句说话？神唔会抌低你嘅，只有你抌低神嘅，系咪啊？有我哋好多时候唔理神嘅，神系永远同我哋同在嘅，因为咧耶稣基督降生嘅时候咧，天使咁啊讲咗一句嘅说话咧，要呢个约瑟啊生呢个仔嘅时候咧，叫佢起一个名啊，呢、这个名唔单止叫耶稣啦，马太福音第一章23节，黄色嘅字，听我读喎。佢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的名要叫乜嘢啊？以马内利跟住大家再读落去，以马内利就是乜嘢啊？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睇唔睇到啊？嗱，耶稣嘅名咧，真真正正应验咗诗篇23篇，佢与我同在啦。睇唔睇到啊？就系、是、神与我同在啊！咁呢个好紧要咯，我哋又冇时间讲咯。第五节佢话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咁啊，因为羊咧有时候面对啲豺狼狮子啊嘛，有啲牧羊人咧就打走佢哋所以敌人咧就唔能够伤害佢哋然之后咧就带佢哋去我摆设嘅筵席，即系话去翻靓嘅草嗰度食翻餐懵好开心，因为唔再受惊吓啦，唔再惊啦即系话咧，佢使我哋得胜敌人啊嘛。大卫更加明白神点样帮佢胜过好多仇敌啦。咁呢个有历史啦，我哋冇时间翻嚟睇啦我成日都话冇时间 OK，咁啊，帮你再默想圣经啦。好啦，翻嚟耶稣基督啦。耶稣基督头先我讲啦，大卫经历过神点救佢啦，唔读啦，因为冇时间关系啦。我问下大家啦，耶稣有冇使我哋得胜敌人啊？有冇啊？有冇啊？有， 因为咧，你睇下《路加福音》第19节啊，圣经点讲啊？我揾下封读俾我听得唔得啊？第十章第19节，对住个画面读，系啦。 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 哦，睇唔睇到啊？耶稣话所有嘅门徒啊，哇，跟随当时候咧，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即系唔系肉体嗰啲啦，物质嗰啲啦，即系话呢啲邪灵嘅嘢啊，呢啲咧恶势力嘅嘢啦，胜过一切仇敌，冇人能够害你。哇，你话耶稣基督嗰个德性系不得了啊，系咪啊？耶稣又对门徒讲：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啊！我哋属主嘅人咧，圣经话俾我哋听咧，头发佢都数过啊，所以甩咗一条头发都唔需要担心，因为点解？耶稣话我数过噶，佢甩咪有甩咯，我俾佢甩嘅嘛，系咪啊？所以咧，你唔需要担心自己甩咁多头发啊！我头发白晒啦，你见唔见到牧师啊？你头发都白咗好多啦，系咪啊？可能你见9月底嗰阵时候我嚟嘅时候，你见到我，哇，都唔似个画面嘅，面目全非嘅。咁啊，梗系啦，因为个画面咧系咩啊？有美颜噶嘛，咁而家望落去都有个样睇下，系咪啊？你见到我个真样咧，你话哇乜咁残嘅，咁老嘅？咁啊，无论如何啦，唔紧要。耶稣话咧，系啊，身体会衰残嘅，不过咧，我拯救咗你之后咧，就点啊？我拯救咗之后咧，你就系咩啊？将来咧，永远完全噶啦，因为咧，我胜过仇敌一定救你到底嘅所以让一书话俾我听咩？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胜过世界嘅系边个咧？不就是那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吗？的吗？所以今日我哋信耶稣嘅人咧，要记住，原来咧靠住耶稣基督可以胜过世界。点解？因为耶稣佢有权柄，佢有能力，系咪啊？OK 啊，咁啊。再睇落去第7样嘢咯，哇，好丰富系咪啊？呢、这个大卫话咩啊？你用油膏咗我个头，使我福杯满日，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住我。即系简单嚟讲就系咩？大卫话神赐福俾我咯，神赐福俾我，佢用油膏我个头，即系用啲药，用嗰啲油咧抹嗰啲羊嘅毛啊，等佢润滑啲啊，或者抹下佢个头啊，等佢咧就系防虫啊，特别有啲嘅油咧系搽佢嘴啊，等佢咧唔需要俾啲乌蝇嬲啊。你知道咧，好多啲动物咧，嗰啲乌蝇专系嬲佢啲嘴噶嘛，系咪啊？你睇嗰啲猪啊、牛啊，点解会专系嬲佢啲嘴咧？可能佢食唔干净啲嘢啊，或者系咧佢特别有特别嘅温度啊，嗰啲唔会解释啦。但系无论如何，呢、这个牧羊人好识得牧羊喎，因为点解咧？佢知道羊咧系需要咩啊？需要呢啲嘅滋润啊！需要呢啲嘅福气所以咧，大卫话系啊，神咧，耶和华咧，佢真系俾我嘅福气，俾我嘅福气到咗咩地步啊？佢话咧，我一生一世有耶和华嘅恩惠慈爱呢又冇时间讲咯两样嘢都好宝贵，好似喺左右咁嚟到伴住佢走人生嘅道路。咁我问下你哋啦，当你信咗耶稣之后，你觉唔觉得耶稣有赐福俾你啊？有冇啊？有耶稣基督成为我哋牧者嘅时候咧，佢系赐福俾我哋噶。因为点解？因为圣经好清楚讲，路加福音话俾我哋听乜嘢？你见到我信我嘅时候咧，你就有福啦。因为点解啊？我嚟到呢个世界系好多先知君王咧未见过嘅，因为先知君王只系预言啫嘛。而家去到新约嘅时候，面对啲门徒咧，佢就话你哋见到我信我就系嗰位。父天父差嚟嗰一位牧者啦，咁你哋就有福了啦，好啦，轮到我哋新约咯，新约我哋嘅使徒话俾我听乜嘢？我哋信咗耶稣之后，以弗所书第1章第3节点讲啊？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嘅父神，佢在基督里曾经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嘅福气所以弟兄姊妹，无论你面对镜头又好，或者现场都好，你要谂啊！耶稣基督点样俾你各天上各样属灵嘅福气？咁当然你睇以弗所书嘅本文咧，你就睇到嗰啲福气其中嘅一啲嘅形容啦，最重要嗰啲嘅基础啦。我哋又冇时间讲咯，但系起码你知道 要话呢位耶稣基督呢位救主咧，佢系赐俾我哋各样属灵嘅福气，系咪啊？最后一点，第八点咯，就系讲到诗篇第六廿三篇第六节嘅最尾，佢话我且要住在耶和华嘅殿中，直到乜嘢永远？即系咩意思啊？即系话咧，神咧能够使到大卫永远住喺耶和华嘅殿中，咁即系咩意思啊？即系话佢能够永远咁嚟到去亲近神咯，永远即系唔离开神咯，永远咧就俾神接纳咯，永远咧就点样可以瞻仰神嘅荣美咯？哇，咁啊真系不得了咯！因为点解？边一个人能够永远住喺神嘅殿中啊？喺旧约嘅时候冇边个噶喎，系咪啊？连大祭司佢都唔能够时时入至圣所噶，一年一次赎罪日嘅时候先可以入到至圣所噶，所以今日你同我，哇，可唔可以啊？呢、这个就唔简单啦。耶稣基督拯救咗我哋之后点样啊？圣经咧就话俾我听，我哋可以永远住喺耶和华殿中啊。因为点解？耶稣基督为门徒预备地方，佢话咧：我去为你哋预备地方，嗱、那、嗰个天堂嚟咯。我去咗之后咧，再会翻嚟接你哋去，然之后咧，你哋咧就会同我永远喺嗰度啦。啊，咁你睇唔睇到啊？咁我哋即系永远咧，同神喺同耶稣喺埋一齐咯。啊，所以耶稣讲呢句说话，佢复活在我，生活也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你哋活住又信我嘅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者话么？所以弟兄姊妹，我哋活着信耶稣嘅人，系咪有应许啊？所以又唔再惊死亡咯，系咪啊？嗱，所以今日我哋系好有福嘅人，因为将来我哋去到一个新天新地嘅时候，诗篇诶呢个启示录廿一篇嗰个点讲啊？佢话我听见有第三节咧，我哋冇时间啦。有大声音从宝座里边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擦去他们的眼泪，唔再有死亡，唔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耶稣基督永远将来同我哋同在嘅时候，实在太好啦！所以今日你读呢篇诗篇嘅时候，你系咪好感恩啊？感恩系咩啊？感恩就系因为我哋有呢个旧约嘅耶和华嘅，我哋嘅牧者，佢就喺新约里边嗰个嘅耶和华，我哋嘅牧者啦。所以当大卫佢写完呢篇诗篇嘅时候，佢嘅结论系咩啊？第一节我哋头先冇读第一节噶，冇系嘛？第一节其实就是成篇诗篇的结论嚟嘅，个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咁我今日就问啦，我哋咧，我哋嘅结论是乜嘢？我哋嘅结论就是耶和华是不是你的牧者啊？你读的时候就不是咁简单，你话耶稣基督是我的牧者，是咪啊？咁你有冇耶稣基督喺你心里边啊？有冇啊？有嘅时候咧就感恩啦，因为点解？主耶稣讲，一齐读。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随我。这些很清楚了，所以我们就问了，你认不认识耶稣啊？你认识他是怎样啊？那你有没有跟住耶稣来到去走人生的路啊？这个就是关键。所以读呢篇诗篇嘅时候，大卫嘅结论系咩？佢话我有咗呢个耶和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啦。呢句说话好不得了，因为点解？佢话我必不致缺乏，即系意思系我唔会再缺乏啦。咁当然啦，咁佢就会谂到啲羊咧，有牧羊人咧供应佢一切，我就唔会缺乏啦，系咪啊？因为咧唔使担心嘅意思啦，唔使担心冇嘢食、冇水饮，唔使担心冇安全，系咪啊？因为牧羊人会看顾佢，咁但系我谂翻我哋咯，咁我哋需要啲咩嘢啊？我哋有冇嘢担心啊？咁啊，再谂嘅时候，既然头先你讲咗嘅，耶稣系你嘅牧者，咁我哋所担心嘅系咪应该交俾耶稣啊？咁我哋应该系咪同时间讲，我不会缺乏啊？是喎，是咪啊？我哋信得个耶稣会供应我哋。但系当耶稣，当耶和华系大卫嘅牧者嘅时候咧， 嗰個不致缺乏咧，唔單止係唔係缺乏呢啲飲食嘅嘢，佢話我不再需要些什麼，咩意思啊？即係話我有神咧，係成為我嘅滿足啊！呢一點我稍微講一講就做結束啦。咩意思啊？好多時候我哋捉錯我哋要嘅嘢啊！耶穌話你最好俾我有好嘅工作，有好嘅家庭，有好嘅房屋，有好多享受。頭先我聽有姊妹講，哇！我去咗好多次遊輪啦，無數次咁多，咁我恭喜你啦，係好好嘅，係咪啊？有機會去遊輪，哇！我都未聽過人講，我去過無數次嘅遊輪喎，咁啊真係好有福氣啦，係咪啊？係啊，咁但係如果你捉錯咗，淨係無數次嘅遊輪成為你嘅滿足就搞錯啦，因為點解？係真正滿足嘅，因為我有耶穌基督。牧師又冇去過無數次嘅遊輪嚇，但係咧，我哋如果能夠話啊耶穌啊，我任何遊輪都唔使去，我都有你為我滿足嘅時候咧，話呢個就唔同嘅層次啦，係咪啊？呢個真係唔同層次嘅。你睇下保羅點講？然而以前對腓立比書3:7，然而以前對我有益嘅事，我現在因着基督嘅緣故，我都當作是有損的。一齊讀。不但這樣，我也把萬事當作是有損的，因為我以耶穌認識我主耶穌基督為至寶，為了他，我把萬事都拋棄了，看作廢物，為要得着基督。呢個係新譯本嘅啊！哇，呢、這個就不簡單啊！保羅得着耶穌基督係至寶啊！佢話其他嘢濕碎啦啊！所以今日你以乜嘢為至寶啊？读呢篇诗篇嘅时候，你以青草地啊、溪水旁啊，或者系享受呢、这个所谓呢个筵席啦，喺世界荣华嘅陶醉啦，因为我要走自己嘅路，唔系走义路，咁啊真系好需要问喎，系咪啊？咁再问下，咁边个带领你走人生啊？点解咁多嘅恐惧嘅？点解觉得孤单呢？点解好似就打败仗呢？点解咧？好似咧，常常好似得唔到想要嘅嘢咧，或者好似人生好似冇乜盼望咁啊！但系如果你真系以耶和华为你嘅牧者，或者系以耶稣基督为我哋嘅牧者嘅时候，冇理由惊嘅，冇理由觉得孤单，因为佢与我同在啊嘛！我哋面对敌人嘅时候，咦，我哋可以打胜仗嘅，我哋要得嘅嘢，神话我俾你嘅嘢，你就安心；冇俾你嘅嘢，你又安心，因为对你冇益嘅，所以。喺網上或者係咧喺在場嘅弟兄姊妹，你冇去過無數個遊輪，唔係最緊要，OK？神話冇去咪安心休息咯，屋企係咪啊？所以而家整個屋 cover 你就知啦，一個 cover 你7日休息，咁 啊，我哋休息啦，但係最緊要有盼望啊嘛，係咪啊？我哋嘅盼望係咩？天家永遠嘅盼望。咁所以你讀呢篇詩篇嘅時候，唔好。捉錯焦點，又話係我嘅牧者，耶穌基督係我嘅牧者。好，我哋一齊祈禱親愛天父，我哋感謝你，因為你差派咗耶穌基督嚟到呢個世界，今日成為我哋嘅牧者，我哋有冇認定呢？在場當中嘅，喺網上嘅，你有冇已經認定耶穌基督就係你嘅牧者？你認識佢？你又听佢嘅声音，又跟随佢咧。如果冇嘅话，再唔好做迷羊啦，翻去主耶稣嘅身边，让耶稣带领你走人生嘅路，直到永远。亲爱主耶稣，感谢你，我哋信咗耶稣，你成为我哋嘅牧者，唔系必然嘅，系你嘅恩典，系你嘅爱，系你嘅慈诚爱索引导我哋，使我哋跟随你呢位大牧人。永远不再走迷，所以喺我哋人生里边，有时我哋碰碰撞撞、起起跌跌，但系无论如何，我哋唔好忘记主耶稣，你常与我哋同在，你常常引导我哋，让我哋定睛喺耶稣基督身上，而唔系被周围嘅嘢去吸引、去羡慕，青草地、溪水旁，或者好多好好嘅享受。好多我哋自己要求嘅嘢，乃系话我哋要嘅系耶稣基督。所以主啊，恳求你提升我哋嘅灵，俾我哋 知道耶稣基督就好似保罗话，系我哋嘅至宝。我哋感谢你，俾我哋呢篇咁宝贵嘅诗篇，将耶稣基督完全嘅你都画现喺我哋眼前。奉耶稣基督名字祈祷，阿门。